D100 有任何的人事變動，政府都會在適當時間公佈的，目前來講，我沒有什麼訊息可以給大家。我會在適當時候公佈的，好嗎？立法會是接受到中聯辦在一個特區的情況底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市民在外面接收到的訊息 是絕對兩方面不同的意見，他們自己的困惑、無助，這些我們的專家是不會考慮的，這些是誰去考慮，這些就是政府要考慮的東西。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兼瀚、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8時10分，今天開始涼了，真是有點微雨了。 李自加拿大現在咳到咳緊的那些很強壯的，他今天仍然是 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出名阿富哥的樣子，不用描述的，我現在帶給你看，阿富哥的樣子很精神，曼聯贏5-0，為什麼你不是用那個球隊的頸巾？我找不到，好像沒有買曼聯，我雖然去過，做勇躉不是這樣的，不是嗎？做到底的嘛，真的。 我就戴著，即是說給我們一些100支友聽，外面很涼，今天的溫度其實跟正常來說突然間跌了10度，10度八度就不是天冷，對於一個喉嚨不太好的人，這些是很重要的。我想帶出一件事，其實就沒有事的，富哥身體發灰受之父母， 去保護自己身體絕對是一種孝順的表現。不是發灰，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膚，皮

今天要說十幾度香港人就不習慣這些低溫穿多件衣服好像副歌那樣戴條頸巾是正確的不過我回到香港三十年觀察了一件很過癮的奇景你可不可以用剛才你入門口未開麥的時候 用那32個粗口那些俗語沒有說到粗口那些俗語來形容呢神經病呢我就觀察入微觀察到一件事很過癮的香港的餐廳酒店就將那個冷氣戲院教到19度左右18、19度不止的更低一點也有很冷的 但我看到一件事很過癮香港人長年都是在溫度的其實沒有變的恆溫香港人沒有暖氣的長年都開冷氣的酒店、食肆包括林毓華說的所有公眾場所、戲院夏天你就看到女士坦空露臂走到餐廳坐在那裡 男士就手瓜起剪 穿件小一碼的T恤 坐在那裡吃飯看戲、飲茶、嬉戲 但一到天冷的時候 其實室內的溫度是沒有變的 你比如同樣去一間餐廳 你天熱去的時候是坦胸露臂 你天冷去的時候就穿著皮草 我覺得香港人是跟季節穿衣服,不是跟溫度穿衣服 好像我隔壁這位林伯我們這個直播室舉個實例直播室從來這個溫度不變今天又沒有因為外面14度我們將溫度降低或者提高 天熱外面30多度,室內溫度都是一樣 所以我們長期都穿著D100的制服 但想想今天穿V恤你舒服嗎為什麼你不如這樣長年穿沒問題的我不明白為什麼今天要穿我根本是買一件衣服覺得長期在直播室穿應該是對的這個溫度對我來說是對的其實是對的所以如果大家認為室內的溫度 如果長年行溫我今早回來整天我沒有穿這件衣服但我們平時也是這樣的天熱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每個月也是這樣的跟季節不關所以其實如果大家要保重身體天冷天熱進入冷氣的地方都應該穿一樣的衣服當然出街要脫掉等於在加拿大一樣 林毓華住過加拿大你住過澳洲在天冷的時候因為室內有暖氣很多人選衣服大家記住現在快要有人去移民我提供一些提示你買衣服買冬天的衣服第一最好不要在香港買你應該去到當地才買因為配合當地的天氣在當地最重要是厚的外衣第二件事外衣一定不要是過頭粒 要拉鏈或者有紐扣因為進入室內你脫不了一進入室內有暖氣的你一定要脫衣服大家一起脫衣服為什麼在頸巾、大褸、羽絨、雪靴你進入家裡什麼都要脫的但如果你全部是過頭粒就很尷尬你都不知道怎麼脫 給你提示大家今天言歸正傳富哥你是準備今天10點後做 試播或明天10日後做試播我們的風波新聞這兩天都真是公事相當繁忙那星期六也要做公事相當繁忙那你會給我們一個時間禮拜六就看看能不能推到其中一兩個不是這個工作態度我們禮拜一就開始你現在給我們一個時間通常你都是一路試一路做不是的你給我們一個時間總之告訴大家總之告訴大家 你昨天當著全世界聽眾說今天給時間我們今天又說明天你什麼職業都不行你上兩個星期的節目表都不是這樣你昨天才說聽過節目都是這樣我當然想問你你什麼時候給時間我們今天三點前 我給你一個看看能不能給到我不敢肯定給到的如果你星期一如果你練不到星期一你不要上班了不好意思這是紀律如果D100這樣運動那沒辦法你現在可以離開直播室都可以我不介意的你要學劉慧卿拿手袋你可以拿頸巾走就行了我作為台長兩個台長在這裡在星期一之內我們一定要練的 如果不是星期一就做不到真節目了但你公道一點你也是這兩件你知道我們的appointment不是你直到練了你才知道是幾個星期前已經預約了你那些時間大哥你不可以理會這裡的節目就一定是重要的是公眾來益我們說的那我那些大哥不是結婚是公眾來益不只是結婚是律師樓的工作好不好那你給我一個時間我就可以了那我立即告訴你有可能不是我老實說 我要公開跟你討論等人知道我怎麼欺負你我要公開告訴你我也是有我自己不用說了我已經說了作為這個電台的領導你早兩個星期早兩個月告訴我我不是去找你你不是靠這裡賺錢你就出去賺多些錢你可以不做的如果星期一如果我們星期一之前做不到練習如果你認為鄭大班鄭經翰如果你認為你昨天要求我改變這幾天的工作

我今天就要破產了，就快要沒得吃了。許氏人幫你，你說吧，你今天三點前給時間給時間，我真的不是開玩笑，我們只要你來到為止，我們這樣吧，我們安排一下，我們要就 完全沒有惡意的，他知道的，其實我覺得是騙你，你不如今天放空，十點後練一練他，半個小時，捐點錢給我們，公義，都是最後這句，你可以撕到幾個apartment找多點錢，到時候捐點錢給我們，信你，我最怕人家說這個字，信我，這個掃把頭說，信你這個掃把頭就會死人，我今天藍頸巾，多謝你，我今天掃把頭，言歸正傳，福哥，我和你坐在這裡，最有資格 在全香港任何一個傳媒機構，今天一個直播室裏面，作為一個做廣播、從事廣播工作的人，最有資格就是評論這個審計報告。因為我和富哥，富哥做了很多年審計立法會的帳目委員會的委員，你起碼做了幾年？做了兩屆。那石禮謙你表現怎樣呢？當然不好，我做了四年。石禮謙是一個 長袖善舞，口甜舌滑，講嘢呢兩個油，樹上隻跛咗嘅雀仔呢經佢唱隻歌呢，嗰隻雀仔可以振翅高飛，不跟住跌落嚟，跛佢木，佢可以即係跛，翼翼跛呀，咩剪咗翼都會飛， 翼翼啦，都係跛，都係跛，翼翼就跛㗎啦，你隻腳跌咗係咪即係跛咗？皮膚又跛翼， 唔使震返我轉頭，我窒完你之後呢，你而家窒返我，我就係希望呢， 其實我要刺激你，因為你近來沒什麼火，即是聽眾跟我說麻煩你撩一下富哥，我今早起床決定撩你，即是由藍頸巾開始撩，是不是這樣說呢？富哥，說回石禮謙，真的的， 穿著飛的時候跟著跌到他的袋子，你記住這件事，本來在樹上來的，經他唱著歌仔 振翅高飛之後，終於跌了下去的袋子，打開袋子，雀仔前飛進去了，石禮謙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石禮謙，你說你看到他說出來說的話，什麼痛心，真是從心痛出來， 你說你廢話，跟著整個聆訊，他都保住湯顯明了，你看到的，我們做了這麼多年委員，我當然知道，第二件事，你這個報告，我對民主派的 立法會議員在裏面沒有出這個Minority Report，我覺得遺憾。我告訴大家聽眾，其實這個 立法會的帳目委員會是一個常設委員會有特權的委員出過報告委員會出過報告如果大家有共識集體負責的如果出了報告每個人要簽名下去大家要負責就算你在會裡有任何不同意的意見當你簽了你的大名或者歸下去這個報告就表示你已經集體負責但是有個制度我和富哥都試過幾次差一點我們說要出 Minority Report 什麼叫 Minority Report 在常設委員會如果你不同意眾多委員就算是多數委員的決定他們出了一個代表審計委員會出的報告你個人可以出一個所謂少數報告就叫 Minority Report 你看看整件事如果問富哥他就記得了當年莊明華事件一旅法局很厲害那個成為全香港當年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好像是你主導我立刻叫你走表揚我制度表揚那些表揚的審計過程我們七個會有一個議員其中一個委員是主導 那個聆訊即是我們叫做組長也好或者是誰去做領袖如果沒有記錯當年推舉自己舉手還是幾樣都有的有時在七個人的內部會議又鬆爭又批爭又踢腳又勾又督背脊然後大家就鬥舉有時爭的有時哇大哥你想找個人做都沒有這個旅法局<笑> 深慶德仁的領袖剛才說了很多句粗口來揶揄戴頸巾的鄭經翰前議員那次也好像差點出到他後來我們也要講了再次重提當年其中一個爭議你也知道有些保皇黨在裡面其實永遠保皇黨都多過民主派的議員 那時候是我和你和誰三個人和湯家驊不是譚香敏副主席副主席譚香敏副主席好請兩位很謹慎很小心地回憶因為口述歷史原來很多版本但當年溫故而知新李謙都是 其中一個委員還有劉光華劉光華主席就是黃宜宏還有一個就叫做林健鋒記憶所及我和阿富和石禮謙我們和劉光華其實我們比較認真一點 其實劉光華是認真的他去做委員會是認真的他是做事的他有看書有事的旅法局那裡你知道因為涉及周梁淑儀周梁淑儀當年就是這個旅法局的主席他們當然要保護他我和阿富當然有些人和自由黨有牙齒印的那些就在後面潑那些建制派就當然 當然包括石禮謙他自己不問那些東西石禮謙就最主要傳紙仔就給阿富給我或者甚至會教譚香文問的不方便問那些就給人問的石禮謙的作風就是這樣問題就是當時我堅持一件事我就認為他們整個旅法局的聆訊就發現有欺詐行為出現所以我就堅持要寫下報告裡<笑> 說有涉及刑事欺詐要求有關方面調查去執法部門當年保皇黨當然反對但最終在我堅持之下因為如果不是我就說跟阿富我們出 Minority Report 即是我們出手簡就是我們會出一個少數的報告 想不到他做這個叫做什麼帳目委員會他都算公道的終於被好像他不止做了一任是他做了兩屆我做了一屆我不理會問題就是最終在報告的記憶所及我現在拿了一份報告給他復過你們屬看報告我看回最後的頁是有提到我們是希望不是這樣你聽我說我印象中就是這樣因為幾次我們出賣Minority Report 去到最尾我最後一次的專責委員會那個不是帳目委員會你記得就是審梁振英那次都是用這個方法的你們看到放在schedule裡面將那些逐字記錄來去作為一個表述來去換取當時我們不去出一個獨立的所謂的Minority Report 接著跟進行動列出幾點當時我們不夠票過據我理解那個觸及是這樣其實放回來這次湯顯明我相信其實問題的嚴重性比莊明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這是一個回歸之後 一個廉政專員一個說打擊貪污但自己原來是有可能牽涉到貪腐腐敗你去做這些事的話既然你整個報告都是用到痛斥 即是重一點的,是的,這麼重,那你泛民,你爭取不到將這個報告要交給執法部門的話 你自己,就算出不到Minority Report 都像大班leader那次的報告一樣,你最多在schedule上給一些信息出來 我們是強烈要求這樣做,這樣都叫做是,今次我相信我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次這個報告,三個的泛民成員,哪三個? 梁繼昌、梁家傑、黃毓民我不知道他們三個有沒有在裏面極力爭取要求有一個小眾的報告強烈要求將湯顯明這次這個帳委會的報告交給執法部門很多時候人們是交給司法部門這個不是公共文件公開的你說得對 這些就是建制派的議員用這個理由你都公開了執法部門要看的但行動上的表達上是一個很大的分別如果你的立法機關如果整份報告擺明有個結論就是請執法部門跟進還有擺出來說你看吧你喜歡用就用你喜歡查就差很遠 但現在現任的廉政公署的專員就告訴我們有刑事的案件在查這個當然是但我也說如果你立法機關有一個很強烈甚至是很高調地就算你不是主流意見你有小眾的泛民裏面的代表覺得你要查如果日後警方或者廉政公署說不查或者沒有料到有故事說 這就是一個我認為是一個執法機構調查的重點你知道執法機構很多時候都說沒有人舉報沒有人舉報他就不查了他經常用這些藉口尤其是建制派你現在牽涉到這是建制派的人你不是牽涉到牛、長毛你明白嗎這些就是他們會 隻眼開隻眼閉你為了令公義可以伸張到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或委員會的委員所以當日我為何要堅持反面都要你知道我很容易反面我都知道反面都要如果你們不寫下去我就出賣Minority Report當時鄭家富當然支持我當然譚香文都會支持我我們就會集體出三個反對派議員 集體出這個Minority Report 我們準備這樣做最終主席妥協的就是寫到報告有委員要求立這個 石禮謙嘛，通緝，那你會用多一支，不是譴責啊，那個譴責了他們都不用幾次都譴責，那些十十歲了，什麼叫譴責，浪費時間了，我跟副哥一天最有資格說這件事，就是在全香港任何一個傳媒機構的評論員，你沒有人落場打過球嘛，那些傳媒都是旁證來的嘛，只是懂得踢棒，我們吹個雞，又踢球，又踢球，又吹雞，被人12碼撞一點，12碼，那個問題就是說 你到你的委員會宣誓，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現在這個帳目委員會是斷送了自己的權力和公信力，因為有人來你的作供，而有證有據，擺明是在這個公辭裏面是違反了，最低限度是表面上的，是違反了誓言制章的，那你就要舉報他。 要求執法機構調查，有沒有人去發假誓，有就告他，否則以後的人來到你的委員會那裏為何我這麼生氣，你就等於吃生菜，什麼如實聲明，並無虛構，因為還有一個觀點，就是如果你執法機構真的捉拿去找湯顯明，下那個叫做 caution statement 那個叫做警戒公廁，不是事必要你說，如果你說日後有可能被成為呈堂的證供，這個又高一個層次，你在委員會裏面發誓，我說的是真話，全部都是真話，事實的全部，但很明顯湯顯明他不是在說事實的全部， 甚至他是誤導委員會，甚至他是講大話的話， 你就要進一步由執法部門有一個警戒公廁來拿真相，所以我覺得我和大班要痛斥這個委員會今次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看看交通有沒有什麼擠塞，有任何的人事變動政府都會在適當時間公佈的，目前來說我沒有什麼訊息可以給大家。 我在適當時候會公佈的，好嗎？立法會是接受到中聯辦是在一個特區的情況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市民在外面接收到的訊息是絕對兩方面不同的意見，他們自己的困惑、無助，這些我們的專家 是不會考慮的，這些是誰去考慮的，這就是政府要考慮的東西。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鄭家富。 早晨，8時43分 我們繼續來講剛才張委會大班當年在這個旅發局做leader說想提出萬有之國，但是旅發局的這個加坑灣就是我做的，當年那時候傅國年的說話很重複，要是這樣的，你沒辦法的，你不回答你的，你不回答你就繼續問，問到他答為止，你又說人家浪費時間，你的問題這麼長這麼重複，那你就浪費公帑又 是的，做立法會議員是浪費公帑的，我們今晚才知道，所以就不做了。剛才你批評的，因為我又看到你說批評那個當事人，當事人就說你浪費人家幾個小時，但他都是不回答你問題，重複盤問。那你又勸喻主席，你說不如叫他直接回答，那主席有沒有行使他的，主席都說麻煩你回答，鄭議員的問題，一定要的盤問，你始終那些證人他不肯說，你就沒辦法的。 很容易過骨，你就不停要逼他講，這是技巧來的。 我們回到現代來好嗎？ 回到現代，我和鄭家富最有經驗，亦都有資格去批評這個報告。有幾個問題出現了，第一個報告大家知道，石禮謙他的責任就要令到湯顯明順利過關，壞就壞了，罵就要罵，總之就不要搞出大龍鳳出來。 去老闆越多越著數，你譬如石禮謙那樣，他老闆就是選民，選民就是地產商，所以他老闆有些你剛才說的三樣，all of the above，你看多謝提到石禮謙，那有沒有一些人就勢受西環指示的，有些議員就受特區政府指示的，有些就受他們選民指示的，比如代表地產界的，當然就要聽石禮謙自己說，他老闆是地產商，中租來的，有幾個地產商，他幾個最大的地產商，那些什麼叔、什麼哥，但是他仍然會去特區政府特首辦說，我們一聽你說的，你說你再彈，去到西環又是說同一件事，那就有好像有三個老闆，有三個老闆的時候就有三條水喉射著他，那當然老闆越多越著數，那你就暗示直選的議員有多了一些直選的普通選民，又是老闆，看到選民又說給人聽，你是我老闆，所以這就叫政客，你看到今整個帳目委員會今次的聆訊，很簡單的，有人收了單，就說湯顯明你 利益衝突亦都親疏有別，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有一個劉光華在這裏。劉光華何許人也呢，大家都認識的，第一他現在就是現任的副局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但最重要是民建聯的前副主席，他是民建聯的人，武功也有勞，所以呢 今次牽涉這個帳目委員會其中一個調查對象就是廉政專員，這個沒有專員的了，廉政公署社區關係處的主長，他的官職就是廉政公署的助理處長，但他就是劉光華的太助，即是他的半邊人，即是劉太。 所以有一件事他們又要保住他，那委員會裡面有多少個是民建聯的，誰你看的照片，一個而已，就是陳克勤。陳克勤你要說了，誰帶著陳克勤進去立法會的，當年選舉的時候，大家記不記得劉光華抱著陳克勤走上去沙田大會堂的樓梯那裡， 大家記不記得，好像抱新娘，只好像抱嬰兒那樣，陳克勤就只有劉光華關照入立法會，現在是報恩的時候，其他那些西環契仔那些不用說了，還有一個吳亮星，還有石禮謙，當然認識，問題就是你是不是放生了這個建制派放生呢，大班我們都耳熟能詳。 但我對於剛才你所說的小眾報告，除了湯顯明交到執法部門要求繼續調查之外，我覺得這一點，石禮謙昨天記者問他，我們有內部是有不同意見的，是討論過的，應不應該點名批評穆斐文、劉太，但後來都無需要投票底下，終於現在的報告都是沒有直斥 其名，你去直點其名去批評，那些理由就很愚蠢的，大班，即是你要明白，你說我愚蠢，那些一箭雙雕而已， 大班的理由很愚蠢的，你說大班的理由愚蠢，是這個帳目委員， 這個帳目委員， 大班是comma 是一個稱呼來的其實嚴重性不只是社區關係處是行政整個行政部門改表格督訴做訴如果你不寫清楚你對整個廉政公署的部門很有影響士氣影響相當大其實對他們是相當不公道所以我覺得這次不點名你那些泛民眾人梁家傑、黃毓民 梁繼昌沒有理由不出少數報還是他覺得字裡行間很清楚說了如果署方沒有人去幫忙去育成這件事你說得對正正就是這一點如果外人十年後拿出來看整個部門有問題了這個部門真是這麼差其實 你的部門之首是誰原來是穆斐文穆斐文是誰原來是劉江華太太劉江華是誰原來是帳目委員會裏面有七個其中一個他的契仔陳克勤然後其他建制就是專門放生他就是這樣的問題這份報告你就可以丟掉有個問題就很嚴重其實整個問題第一就放生了湯顯明這個 一定要在報告裏面不多不少都要提及我當與人為善也好良好議員也好其實在這個委員會裏面可能黃毓民湯家驊不是梁家傑還有梁繼昌 提出過要求執法部門調查我相信他們都會有的我相信他們有因為這就是石禮謙說裏面有不同的意見但你要堅持但問題亦都要看當年我和你記住富哥因為我們是大聲的當然黃毓民也大聲這個也不奇怪但問題就是你記得當時的主席是誰宗旨 黃毅宏你看他怎樣都好你喝下去他都會聽道理的因為他那一刻我給了分析你因為你那時候喝下他突然間他不知道怎樣處他真的試過幾次法律顧問就給不了什麼意見他秘書又不知道怎樣不懂得給意見他他聽了大班說了他幾次都是他對我都算尊重的所以到今天我都覺得這個人都可以的你喝得他住了 在帳委我跟他交往我認為是算公道的但問題是石禮謙不同什麼老狐狸尤其是黃毓民也好唱歌也好梁繼昌我相信是限於經驗始終第一屆代根佬也好你不夠 石禮謙玩的當然玩的你玩死你石禮謙如果好玩的石禮謙我告訴你立法會裏面最厲害玩的人除了劉王發之外但劉王發扮不懂玩的石禮謙就不同他玩了你你還要卡卡卡大哥都大不了所以問題就是你有石禮謙在這裡你就不可能過到的 除非我和你在這裡就發爛渣沒有事情要站硬是很重要的一定是如果你出不了報告最低限度你會在那個附表上怎樣都有些字眼是字裡行間我們要尋找到一些小眾的意見是當中才行的否則的話你全部七個人簽名你們就接受原來湯顯明你一方面痛斥但你一方面你又不叫他交執法部門調查一方面你又說整個社區關係處部門有問題但是處長 大哥穆斐文他的責任是什麼你不會點名批評這個不恰當的所以這個報告是很恰當的我們舉幾個點出來第一就是說他放生了湯顯明發假誓 第二點是令我最不滿的地方，不滿的地方就是他們為了保住劉江華的老婆而犧牲了整個廉政公署的一個部門，整個部門因此而蒙污，社區關係處，你有什麼理由放生部長？ 主管而且整件事是他自編自導自演的，是他走去，如果老實說我都要倒轉頭幫湯顯明，如果你這個穆非文是拿正來做的，寫一個面貌，直斥其非，寫一個email，你記得我們在這個旅法局都有很多email情堂的，很多有提醒他，其中有一個是其中有一個 我覺得他的罪是大過湯顯明的，大不大過我不敢說，最低限度是重犯罪一樣，而且你是當事人，即是等於一個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你的責任是很大的，如果我法官我直接記者，大家都要知道穆斐文在社區關係處，做得很久，30年，你這個這樣出來，你意思就是說如果是說不好，社區關係處沒有做好監控工作，是有一個處長，當然是要跟人，那就收貨，你一定是要跟人，還有一樣東西我們未試過譴責，我記得我幾所及，雖然我做了四年而已，每年都做一個報告，我們很少去譴責的機構不譴責的人，因為我反而倒轉頭看他們說的東西，我都是歪理來的，鄭家富你就知道穆斐文在社區關係處處長，穆斐文是你的感樣，還有一樣東西我們未試過譴責，我記得我幾所及，雖然我做了四年而已，每年都做一個報告，我們很少去譴責的機構不譴責的人，因為我反而倒轉 整個過程,即是all the way,你一路是跟著這件事的,是你用一種手法去幫他掩飾,即是怎樣可以將他走法律罅,沒錯,掩飾和幫他走法律罅這個,如果從整個的聆訊,我是很強烈的感覺,如果這麼強烈的感覺, 而你整份報告用到痛斥批評湯顯明,說痛心疾首,那你當然有原因,痛心疾首的原因就是來自因為其中原來社區關係處有個處長,原來在後面潑火,幫湯顯明,湯顯明你知道進去沒多久,幾年貨仔,那是最醜佬,最醜是,那你說社區關係處你的處長說行了,他上班工作是煲藥食而已,那就想想今晚請誰吃飯,喝什麼酒而已,那就串了一堆做一單,填了一些表格,原來可以分一單,又可以的。 那我就可以了，你說行就行，你這個莫非文你應該是做compilance的，你就應該做規管的，你不做事，現在你最好笑你譴責個部門，我現在真的替那些ICC那些不值，我們一回來講講這個帳委會那些糊塗東西，我告訴你，已經個個都磨刀霍霍慶到辣雞，就是這麼簡單，新聞之後繼續談。 有任何的人事變動，政府都會在適當時間公佈的，目前來講我沒有什麼訊息可以給大家，我會在適當時候公佈的，好嗎？立法會是接受到中聯辦在一個特區的情況之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是不屬於干預。 市民出面接收到的信息是绝对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他们自己的困惑、无助，这些我们的专家是不会考虑的，这些是谁要考虑的东西。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 林毓華、鄭家富，早晨早晨9點09分，但我想說多一點，我怕我忘記，因為剛才看完梁家傑的解釋，再看謝偉俊，我覺得這個委員會裏面的理據是很愚蠢兼且是有矛盾。你一方面謝偉俊就說，因為湯顯明要點名批評他，因為他犯錯嚴重就要點名。 接著梁家傑就說，考慮到社區關係處亦都是向廉政專員負責，所以整個部門的名字就放到他的報告裏點名斥責，就不是個別點名。那你即是說，原來改單協助教唆湯顯明犯這個錯的木匪民就不嚴重啊？那你不嚴重，那你又批評個部門？ 所以整個報告我覺得我不幸我聽到梁家傑這樣的解釋，所以為什麼他們沒有爭取到的小眾報告真的有原因，整個是矛盾之處，令到我們覺得不堪。所以我和你作為局中人，曾經你就看到我們那幾位，尤其是梁家傑作為一個資深大律師，他就應該很清楚 那些理據、邏輯，如果這樣說就不應該查湯顯明，應該譴責ICAC，整個廉政專員，因為ICAC廉政專員是向特首負責的，那是不是應該要特首呢？那接著不是了，那特首是誰委任的呢？這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當年就是 當年不是還未完，還未完，當年是胡錦濤，胡錦濤向誰負責？共產黨，那幾個常委，共產黨，那我們就協助共產黨，到尾就要，共產黨誰負責？共產黨是人，神創造人，黑線，下去地獄，魔鬼，原來魔鬼，我們要找周啟波去追他。 委任周繼波去追這個白痴，我們要向領導人學習一下，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物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又就下亂，寸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好啊，這是湯家，即是說明湯家，即是說第二個說，你說西環契仔說什麼我都不理，他說就叫他回家睡覺，自己睡好了。問題就是說，喂，你梁家傑，我們對你有期望的嘛，你還說要選特首，你連是非黑白都分不清楚，從來 都是那個處長要負責的，如果你查湯顯明做什麼？ 考慮到社關處長亦是向廉政專員負責，所以只是將整個社區關係處加入。 這些就叫什麼呢？這個豬狗族，這些叫豬狗族， 就沒有特別去點名。我覺得這個邏輯， 如果我今天是社關處的主任，我就真的很生氣，關我什麼事？大哥你陪他去郵埠，你明知那裡不可以去的，你就讓他去。 賣這些啤梨曲奇餅賣這些紀念品、靚筆、水晶那賴我們那些夥計老闆沒事原來柱什麼鑊還有剛才大班你都聽到新聞我們都收到很多我們的伙計的信息都知道有些真的曾經跟他提過的開頭但是真的被老湯痛斥的當面了你什麼料啊 教我做事你會跟那個處長說先處長都說可以了那麼多事你叫什麼名字行了出去吧那個人就以後都是好再嗨四師傅水塘手的以後沒事了那麼多口的人叫以後買牛閘就行了你怎知道不是這樣你就是這樣大哥大班不敢的怎知道不會加料真是很妙所以這個報告令我最失望我們大家最失望的就是 小眾的報告出不了其實整個現在我們講一下究竟湯顯明會不會面對有可能的刑事調查有一個問題是在內地如果你說現在我們一國一制最慘的是政協來的政協不能拘捕的不告得的那就沒事了講完就說了即是你的估計就是我不希望我都不想估計但我很害怕 你說我是恐懼你羞恥要好一點恐懼我要沉澱一下思想你這個恐懼我怕他們又放生他我就覺得這次現在還在那裡放手他們如果想動他就很簡單先停他職撕他柴沒有現在他說他不會辭這個政協他不會辭 但這個是他的護身符他現在還可以是一個這樣的人還可以用機場貴賓室政府貴賓室我估計他如果他不我覺得一定是刑事調查去到水深火熱那一刻律師告訴他湯先生 都挺嚇的這件事可能入機會中的機會都大了還好意思出來找人我犯了什麼罪是啦他律師未有很清楚他沒有找到那個已經升了仙的周啟邦下下他呢找在地下周啟邦那就是家父你不要這樣你以為你的咒周啟邦在地下你真是我地下我讀他他在地下周啟邦在地下 你不要說他在地下上面你在地下上面也沒問題在上面你在下面即是我又對你在天上面我在地上面為什麼不對在地下上面所以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都是下面報道的打馬地天主教佛場外面那些人都是這樣說的問題就是你看到今次我一個佛說少少很多人都不知道 你現在那些什麼痛斥、遺憾還有什麼不可接受譴責、極度震驚、中度震驚、低度震驚講給大家聽難辭其咎史無前例這個就沒有史無前例你不要這樣玩可以的其實我自己可以寫的講給大家聽我們又講一點秘密 這個委員會就有一本天書的就找一個藍色的封打我最記得了找一個藍色的封打就是那些活頁那些就過了膠釘住的就有了那些泳池在那裡那些委員就看了他就執藥佬這件事通常林健鋒就說不可接受就行了然後譚香文說什麼不可接受啊 極度譴責鄭家富就說不可接受又輕了頭極度譚責又未去到地步就這樣譴責大班人就出來了簡直是難辭其咎然後有些人說應該遺憾然後法律顧問就說這些事譚香文就會問一個很intellectual的問題他說不是計算嚴重的嗎 他說不是計算嚴重的嗎 因為由1到200多好像用詞是有數目自己在旁邊不分先後並不表示排先的那個就輕一點排到最尾的重點公道地說排即是它是有少少但是不是但絕對的可能排139那個就嚴重過排142那個如果只看號碼就不是絕對的所以用詞呢 是罐頭來的我想告訴大家是根據我們立法會有史以來這個真是由史以來用過的在這些報告上面曾經用過的先例所以我經常都想加一句下去就拉去打靶沒有一次同意下次選委進去史無前例拉去打靶 打死罷咒啊那些啦把這些四字詞語放下去再回來這件事很簡單最後結案陳詞謝偉源結案陳詞很簡單整件事打死罷咒這次石禮謙是領了功的他在處理湯顯明這個聆訊是完全是 不辱使命他能夠出到一個這樣的報告而大家沒有異議放生了湯顯明發假誓放生了劉光華的老婆這次石禮謙喝得杯落了所以他出來說一些痛心的事情大家就不要讓石禮謙哄了真是從心痛出來這些又好像最近你看到曾鈺成 石禮謙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確是掩著心說的他又有些心痛真是痛真是痛他又領一功我作為老友記我恭喜他石禮謙你真是聰明你真是幸好你求神拜佛摩謝家富鄭兼漢劉光華這些人在這個委員會裡面 如果劉光華在這裏他都會出聲的我們看到有些人真的這麼笨因為有很多委員的問題是什麼呢他是不看書的他左右很大疊資料的我只是看嘉亨灣那個三呎高的文件當然啦你要看完之後寫一些問題出來再交給其他委員去討論 真的要用很多時間也公道一點我們也有一班我們自己的助理協助還有秘書處也很好有什麼不知道就叫秘書處準備這也是一個團隊的精神但你說劉光華我一向都這樣說在建制裏面算是勤力 當然他說的話有時當然是大家都知道他說哪一邊的話他最喜歡跟你吵架的他是這樣的大家的意見不同不要緊最重要就是以事論事人盯著人盯著他我又盯著他他又盯著我但如果你說這次有劉光華在這裏他一定不能審你老婆來的但是這次其實如果我在這裏我相信父母都會附和我我就會質疑牛奶仔在這裏做什麼 牛奶仔牛奶仔你說牛奶仔人家是民建聯的七個委員的其中一個我不是說你跟牛光華有關係要他避席我以前做英基董事都被李國章整蠱我不讓我聽英基還有什麼分別他那次故意特意李國章玩得很厲害我們現在講完這件事了講回許時仁這件事因為如果大家看報紙我覺得有少許誤導的 我想鄭家富當然可以指導一下看了很多張報紙都說許時仁因為退休的金會停發我覺得這個是錯的是停發給他而已因為為什麼呢要債權人的嘛你拿你退休金就還錢為什麼為什麼突然弄個特惠金出來就是這些記者搞錯的地方所以特惠金的意思譬如 許時人有8萬元退休金，那8萬元不用說，你所有收入你破產就全部要交給徵款官，我破產管理處，由他幫你還給債權，但是你不是就在這個地位金吸煙，我解釋給你聽，你躲在錢就沒有吃屎，你不是說我要生活，那個破產管理官就跟你計算，你一天要多少錢乘車，多少錢吃飯。 你一個叫做要交的人數，不用錢，一個合理的，譬如說1萬元夠你花的了，那就在退休金那裡拿1萬元出來給你，就不會說扣起的，不能扣的，那些是入息來的，他入息一定要還錢給人的，所以這個是錯的。據我理解也是這樣，我這麼錯，所以今天報紙全部錯，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會錯成這樣，所有人破產，你所有的入息 你都要交給他還債，但你今次看到一件事，他破產其實對許時仁有利，最好處，那不要說好處，你都不想有這樣的好處，你想不要給這樣的好處你，林伯說之前你給了6000萬給我，我要，你真是說這件事，你一樓給我，我要，林伯說等著買， 接著他理財之道沒那麼差，我稍後就要說這件事了，我就覺得真的很為什麼有利呢，所謂有利其實就是因為他可以因為這樣申請法援，因為他破產了嘛，實拿得法援，但是聽說好像他太太他現在立即說不給，沒錢怎麼給，怕什麼給一條毛你要拿一條毛，那就怕咯，怕一條毛，又給一條毛，看一條毛， 現在看無線的人天天看條毛，不知道可不可以看，那倒是因為如果找法援，他可以選擇他自己認為，那律師肯做就行了，那班大律師肯做就行，不夠的就是老婆給，因為法援給不足的，不夠的就可以老婆給，那裡就是不幸中之大幸，對許時人來說，這全部括號的，問題就是要追究的就是東亞銀行， 以及債權人，東亞銀行、廖創興銀行，還有你那間新鴻基地產那間財務公司，當日你憑什麼，我不知道說了幾多次了，你憑什麼借7000萬，他的欠債額可能去到8000萬，借給一個退休的公務員，不是退休，我當他在金管局做的時候你已經給他投資了，一個一年賺400萬的人， 怎可以借8000萬沒有抵押的，紐約沒有什麼都沒有，即是400萬年薪10年，即是4000萬，怎麼借8000萬，即是20年才借8000萬，還要沒有抵押，沒有抵押，任你花，還有沒有還過，還剩下60歲了，還有一件事，從來沒有還過錢，息都沒有還，你還繼續借給他，金管局是不是應該，我現在就質疑金管局的行政總裁，現在這個陳德霖就是他契仔， 即是等於劉光華和牛奶仔的關係，行政總裁現在拿命請是牛奶仔，拿命請現在就擺明是契仔，拿命請，現在不用查東亞，還有李國寶，現在要算李國寶帳，我們先申報利益，大家知道李國寶是我們的親家，是DBC， 被他搞到我們雞毛鴨血，都是多謝李國寶坐廁， 曾幾何時是DBC的股東， 他出賣了我們了，何國輝，這個不用說了。 第一,李國寶,我先申報利益， 所以如果大家認為我講的話，你可以考慮到我和他的關係，以及親家的恩親的關係。 你說親家，那班不起，親家的意思就是冤家，大家可以考慮了表示公道，鄭家富都跟李國寶老友，因為他一定搣過他大髀，所以你李國寶沒有搣過大髀，李柱銘可能比他搣得多，坐在旁邊，你也坐在旁邊，我沒有坐過李國寶的，一人都是捉著你的手，捏著你的手，是啦，這個就有了，然後就說什麼呢？ Very good, 李國寶作為東亞銀行的股東兼董事長行政總裁 涉及美國的內幕交易被美國人罰錢，其實他根本不是非常public，我就不明白為何金管局仍然容許他運一間銀行，這個已經質疑，這個已經是徇私，他叫和解了嘛，不是，你都是一個污點，好了，現在借錢給他試人，沒有抵押，沒有事。 老實說你大把錢，如果大家老友記的，你幫我還了他就做什麼，第一幫我還了是什麼呢？對朋友有義氣，但起碼你令到小股東沒有損失，東亞銀行的全戶小股東沒有損失，對吧，鄭家富？那你現在很明顯，你是朋友的，你還去告他，你真的沒有義氣，我現在道歉了就行了，這個許氏人抵，許氏人抵，你提出一點，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對東亞銀行的股東 和整間銀行的損失誰負責，就是你用一個這麼高風險，表面上已經是違規，你看到明顯了，表面了，我們更多就是了，表面了，我們保住你，當然是地上的，我絕對相信我說的有理有據，亦都是事實放在眼前，有客觀的事實，支持我這個公正的評論，就算你有政治目的， 你的公司也要求金管局撤查，目的就是給陳德霖壓力，但你閉嘴看的輿論沒有一張是這樣寫的，擺通了，當年你想想DBC可以包裝成為一個商業糾紛，沒有一張報紙說你就知道李國寶是背後發功，李國寶做人也是他比石禮謙， 他又高過石禮謙級的，起碼看到人捉人的手，不如他要特首吧，他本來是的，如果他不是因為有些有些痛及被人抓住，對鞋放在走廊而已，沒事，好了，聽交通，我怕你們一說下去，本來不收都收到律師信，聽交通就行了。 有任何的人事變動，政府都會在適當時間公佈的，目前來說我沒什麼訊息可以給大家。我會在適當時候公佈的，好嗎？立法會接受到中聯辦在一個特區的情況底下作出一個正常的意見的交流，這些不屬於干預。 市民出面接收到的信息是绝对两方面不同的意见，他们自己的困惑、无助，这些我们的专家是不会考虑的，这些是谁要考虑的东西。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 林毓華、鄭家富，是啊，真是鬼不望冧了，出了街，你說是甚麼呢？講的高永文出電視的姿勢，我覺得就等我看了電視畫面，見到英國的議員，他們就不是好像我們香港那樣，那些是很尷尬，但是議會是這樣的，大家又一張唱bench，坐在那裡，機器在前面，要答話的時候就起身答，但我剛剛想說鬼不望他冧了，那個阻，那邊就是執政黨，一邊就是反對黨的，所以為什麼就說走過界，就是他跳黨就走過對面的了，那樣那些資深的 有部長或者影子內閣坐前面 坐後面的那些就是鵪鶉那些就是鵪鶉那些叫做Backbench 那個一件發財的那些又說做了局長現在很厲害你知不知道梁振英的班子所有新任的局長是完全沒有重過政的全部是在石頭爆出來的連那些委員會都沒錯過高永文你看到他的這個叫做銀樣的立槍頭 金銀有時是讀銀姐你看到他平時太平盛世就笑淫淫你一去到有事的時候發窮惡你看到昨天很神秘你可不可以讓我們聽眾看看視像看到笑淫淫的樣子是怎樣的怎樣是笑淫淫你看看高永明的衰樣子就知道了眼泛淚光款款情深 他根本就沒有了道你看看你只是打針這件事你說信息多混亂打還是不打有針打還是沒有針打要錢還是不用錢政府資助還是不資助還有專家說應該打還是不應該打有用還是沒用完全的信息混亂你就看到高永文是沒有差用還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打了之後有保障還是沒有保障還是打了之後容易中招 你看到的問題出現如果你被他管香港的衛生健康他正在管的他正在管的你都知道有前科的了沙士的時候完了之後他是做什麼的引咎辭職的你現在梁振英就抱著他但有一件叫東山復出我坐完監都可以做議員的有什麼分別一樣可以做局長 衰了就一樣可以做局長沒事的你看到的有不知所謂跟昨天湯顯明兩個人一樣的湯顯明就出來說我犯了什麼事即是警察抄你牌林曉華最流行的我犯了什麼事我就說我當然跟法庭說我們香港警務人非常好每一次你先生請你拿個牌出來然後跟他告訴你剛才這段路應該行70的 我們現在剛才為什麼說不看他說跌下來呢我相信他昨天就是回應一些議員挑戰他的決定他就開始發爛渣了在博在那個那個我們那個阻礙立法會那些阻礙然後就好像很輕鬆很有決心地跟他說但是現在最大的問題我都說了究竟你政府你又要一方面資助私刑但其實打好還是不打好你又說不需要擔心你又要這麼大筆錢成億遲些一定要來立法會財委會那你到時又將會一場混戰這個人我覺得在他的手上我覺得大班所說足罪你議員的痛腳你夠膽不給但問題不怕不給而是說你用什麼基礎你政府本住的什麼立場應該堅定一點大班都說過了這件事要有一億利益輸送你看到的最苦是很離譜 不停在利益輸送你最近拿了100億出來跟那些換柴油車你知道我們有個老友不要說什麼名字百幾輛那些柴油車發達的發達了又說那些車很貴的嘛可以買的拿錢你交回牌出去就行了收錢可以走人的我一叫我老友不要做了那百幾輛車拿了錢還不走 可以不用做了 大哥你根本沒可能益什麼利益那些賣車的人 益不到人的這件事完全沒用的這個一件發財不知道做這個什麼這個就是陸工委的問題陸工委在電燈加價的時候政府有沒有交代陸工委有沒有參與 那個討論和作出決定有利益你想想最糟糕就是剛才我們開始說的時候大部份、絕大部份這些局長、副局長從沒有政治經驗和歷練有那個叫陸公衛就搞成這樣你說你香港人你說是不是淒不淒涼面對這個就是整個政府是沒有問有問責之名就沒有問責之實 陸公衛做到副局長就屁股控制腦袋 之前那些民望他做議員的時候如果大家記得拿著環保的旗號 還有去新界被人欺負的時候那時候是的拿了很多同情分村民說要強姦他這樣那樣這個真是整個民主女神當時公義女神就是這樣所以一個人你入到這個政府的架構一個沒有民望、沒有mandate的沒有人民授權的政府你做很多事情都被人質疑 剛才大班所說如果你曾經收過電力公司做過顧問報告現在你又在處理這個政策的時候你怎樣自處這些就是一個沒有民望、沒有mandate的政府永遠都被人這樣質疑這個就沒有辦法避無可避 183-138,剛才我們說不如叫人打來看看湯顯明怎樣看也可以打來表達一下將會下個星期一我們的新節目如果多人打來兩位老人家要加時很樂意加時沒問題唐太就罰了那個人的是梁太梁先生又怎樣呢沒事唐太罰11萬梁太就沒事那他也是僭建沒事 因為他做特首那他特首完之後不用受命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現在你鬼叫你唐英年斬你做不到特首就要付出代價這人不值得幫的沒幫就什麼關我們什麼事昨天有個聽眾說許氏仁你不用幫他不是我們不是幫許氏仁我們的問題就是你這個你的寶你不知所謂你搞得銀行那樣喂 沒有底的沒有借錢給人可以完全不負責任的你做人老友你借完錢給人拍屁股走人現在是告人你不兇心你吧大把錢你就幫他許氏仁給了他這些有情有義的東西還有最大鑊最大鑊就是他覺得他自己沒有做錯他覺得他沒有認為他沒有做錯他知道不用負責不是的這些人他這樣表現就是說我公司銀行借錢給你你沒有還沒有錢還 就是我們追究你做什麼借給他就是但他不覺得我問你又倒回頭又有一個假設性問題就是你當我是你的寶東亞銀行下面有個借貸主任無端不端借了8000萬給人林毓華你猜你的寶會不會放過去你猜李國章會不會放過去當然說我行使假民主你的張是董事你的張是最厲害的就是整蠱人的 你的張是最厲害的整蠱人我告訴你我不認識一個人這麼厲害的整蠱人大班最清楚我真的很想借不知所謂的那個人七八千萬真是很想借他會看很多文件上來跟追猛家去玩人李國章不是的李國章總之就整死你為止尤其是看不起窮人他認為他這些是blue Donga,同一個叫鄭家富的貸款主任,Loan Officer,買買咁樣,咁樣,以林玉華咁身份呢,鄭家富一定是東亞銀行的總,這那個總監啊,貸款部的總監。當然一大佬,Loan Manager。借8000萬俾個Manager,借8000萬俾林玉華。 你猜你會不會坐牢啊總監我已經有很多綠友業大哥你根本毫無抵押這個時候又要呼籲大家上去網上看那套日本的劇集你明白嗎毫無抵押借錢給許氏仁一路沒有還錢一路沒有還息什麼都沒有一路是這樣借下去完全沒有出過一封信追他還錢其實應該追究這些東西 立法會就應該追究這件事，立法會的財經事務委員會就應該開個聆訊，你有沒有寫過信，你有沒有寫過信，你東亞銀行有沒有做足按照條例追過去債，有沒有找那些大耳窿公司追去債潑紅友，你試試拿東亞卡錢，你信一封一封，然後打電話給你，然後有份不著教，未必潑紅友，不過你就周身不聚財，提醒你。 有沒有做過這些事，有沒有做過丟了雷盡先，你沒有做嘛，一開始的調查應該為何借給他先，第二件事好了，借了之後有沒有去追，現在你就馬上說，大哥他現在就打落水狗了，陰公就是坐監，那些人不用同情的，很明顯，那你就作為他老友，你就借錢給他，那你現在就個人破產，我覺得都是打落水狗的啦。 政治表態，我想現在共產黨不會當許氏仁是敵人，一定不會的，所以這個人不要關係，落不落水，這個叫大難臨頭各自飛，有張先生，這個朱朋狗友，小姐的林小姐，早晨早晨，三位早晨，是早晨，你好像在用我們的APP，請說，我想說一下，今早聽到幾個新聞，令我們為何覺得香港人的心那麼平呢？ 以及覺得為何需要民主呢，就是這樣，我以為你為何需要D100，都是一樣，跟著都是的，結論都是的，請說， 不好意思，開玩笑，沒有了，張先生，開玩笑就斷了，你說開完玩笑就APP就斷了，你說你是不是壞啊，你真是，當然來楊小姐先來，楊小姐早晨。 你好，我其實就想說一下關於節目那些我們少少意見的，其實很支持你們這個台，香港有你們這個台，如果不是沒有就真的很嚴重，我真的很感激大班，其實我本身我個人我就很喜歡聽一些風煙的，其實以前當年我就 比較晏晝聽，就當時就聽深哥在另一個台，自由風，因為他那個都比較著重風煙的，很多聽眾會打來，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其實因為我就覺得譬如你們現在多數做比較多做時事，因為我們比較喜歡聽，其實由早到晚都是的，其實都是講報紙，譬如當天的內容，很多時都是，但其實 聽完你們說，我們聽到的可能都很多意見想發表，但好像現在那個封煙就少了一點，我覺得這件事我就覺得差了一點，都是聽主持的意見多，楊小姐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在九點，譬如八點至十點，九點半後盡量多點時間聽聽 聽眾的意見，我都覺得是，但可能怕時間不夠，因為大班比較多話說，這個才是口水多，但跟他對答一下是很好的，好像時間不夠，可能說了兩個電話不夠，然後夠鐘，是不是？ 夜晚黑的就可以長夜晚黑版夜我覺得可以聽一下，夜晚黑有三個小時，夜晚黑夜晚黑，你要打來才行，有都會，但因為現在都沒什麼機會，好像突然間才會說我們今天不緊要的，其實多謝你打來，我都跟大家說你不需要理我們叫不叫人打來你都可以打來的。 不過聽眾真的呼籲他，以為你不接電話，這樣又可以聚集到，早前也有個聽眾叫我們多點說電話號碼，1831、1838，如果用APP不用就打進來我們直播室，因為我們會預備到自己想有什麼表達，有些都會緊張，另外其實以前當年大班就做 放過你的茶杯因為那時候很多時候都有些可以接受到聽眾打來有些不平譬如有些對政府或者有些咒語我們的小市民很多時候投訴無門頂心頂氣有時都發洩下又好有沒有什麼渠道幫助現在好像少了這件事我們譬如去醫院去醫管局有些不平等的對待譬如很多時候都是公共事務但我們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有什麼途徑 可以知道怎樣可以投訴怎樣找到幫助其實楊小姐我想我們就會當節目安定下來你始終現在大班你看到他都在試很多節目試完就來試完底下而且我們都歡迎大家如果你有什麼奇難雜症有些什麼不公義的事件找鄭家富找一些100也好找我也可以我們一定會整個台 努力地去你有個團隊的我有發政網絡加上有些100我們找一些議員幫忙去給政府的壓力我覺得這個一定做到的你們有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之前也有但好像沒有實行到我想現在社會的怨氣主要集中在政府那裡 至於民生的事情我都不停在思考這件事 有些公義的官僚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處理方法是很極頂氣的官僚的事所以他們的辦事 我們看今早這三個新聞就很明白，一個就是湯顯明，一個就是許仕仁，一個就是唐英年太太，好像那些高級公務員或有錢人，他們的評論真的有很大的差別，有錢、有權、有勢，好像走回封建時代一樣。 現在大哥這個應該是民主的社會，為什麼還有這樣的事發生呢？就是因為我們的政府不是選出來的，張先生，最糟糕就是這樣。你聽完看完新聞這麼惆悵，你對於香港，你怎樣覺得前路怎樣走下去呢？ 你真是很不開心，張先生，粉擁向前，因為你看譬如湯顯明的例子，你看現在他拿了1000萬走，他昨天的聲明說得很簡單，就好像你浪過什麼河，我犯什麼法，你浪過什麼河，你說得逐一吹我不漲，就是這樣，吹他不漲，跟著你好像許仕仁那樣，好像大班那樣。 為什麼你一個高級公務員退休，你可以借到1億呢？接近1億，究竟他跟銀行和有錢人有什麼交割呢？犧牲了我們多少平民的利益呢？現在你確保這樣做很明顯，就是告訴人我身無事，如果不是的話，你怎麼跟股東，怎麼跟執法機關交代呢？再有像唐太那樣，唐英年說11萬很不公平。 你想想如果他沒有出來選特首或者他選中了特首，其實他現在這個要補地價補1億的地方是很接近的，你罰他11萬，你罰多1萬次他都還沒怕了，都是報紙都有說，樽酒而已，濕濕水而已，你罰多1萬次他都還沒怕了。我從你張先生剛才這個人述和你的感受， 還有你的感觸，其實真的是香港很多人的寫照。 所以我們唯有沒有氣餒，張先生，我想我們這些叫做有危必有機，唯有物極必反，我覺得這個世界公義永遠都應該長存，我們要爭取，我們站硬一點，不用感慨，拿個勇氣出來向這個不義的社會、不義的政府 say no。 好，張先生，努力，接著有陳先生，早晨，陳先生。 其實你以前為何會在商台這麼紅呢，我的商台也幫你搶的，就是說為民請命，我覺得你應該搞多些為民請命，你自然封煙很多時你們沒有，其實隨時可以打來的，老實說你現在打來，如果路有人打來，我們都可以不放工都可以，因為如果你為民請命就肯定就口碑傳就傳開，越傳越多呢， 很容易，因為你知道現在怨氣很大，其實很多事情都文化真的很差，因為現在政府的文化就派錢文化，不是派給我們，是派給他們有利益的人，好像每個區議員一億，打針又要找打針，遲早會的，遲早會的，如果我們再不出聲，遲早會的，現在很明顯，因為大華兩根本沒有民望，他唯有給錢，唯有派錢，很簡單，不是很正常，譬如你跟我， 又不是真的假設，又不是真的，又不是喜歡他，他給錢我實喜歡的，這樣的，是不是？當然現在陳先生，時間關係，湯顯明你想說什麼？我講湯顯明先，其實廉署失守就很早已經看到了，現在其實湯顯明這件事，你們留意，除了湯顯明這件事之外，湯顯明就是吹吹不漲的，現在很多事情， 你要聽新聞，陳先生不好意思。 不如新聞之後你是不是加時啊？沒有，明天就先談吧，我明天就聽完一起嘛。D100，講真話，談公義，好憐憫。D100，還聲於民，還聲於民。